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2018年4月15日至22日，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将在北京举行。目前公布的北京展映首批片单当中，还设置了特别放映、获奖精辟、国别单元、环球视野、华语力量、中国故事、午夜场等等板块，继续了电影策展的多元化视角，让不同年龄段、不同审美爱好的观众找到自己喜爱的电影。本届北影节的北京展映活动于4月6日至22日在北京32家电影机构高等院校举行，而在系列饕餮单元当中，还将举办《侏罗纪公园》25周年特别展映。我觉得这应该是可以让影迷尖叫的特别展映了。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开创的恐龙世界有多么经典，我们都知道。那么这一次呢，还是打包放映，让您一次能够看个够。其实呢，对于影迷来说，和《侏罗纪公园》第一次在大荧幕上的亲密接触，还是在2013年8月20号 3D 版的《侏罗纪公园》让立体版恐龙霸气登场，给观众带来原始野性的震撼。那么您还记得这部影片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精彩电影展播的魅力，一起来分享好莱坞科幻巨片《侏罗纪公园》的故事，由著名导演詹姆斯·卡梅隆引荐，知名 3D 工作室 StereoD 承接了《侏罗纪公园》的 3D 转制工作。 3D 艺术家们花了9个月的时间对电影进行精心打磨，把电影的每一帧画面里的景物都利用计算机分解成单个图形，然后按照景深需要重新排列，甚至恐龙的每一颗牙齿都显得比之前的版本更大更逼真，使得最终的 3D 效果极为惊人。同时转制过程加强了影片的声光效果，画面更加清晰，各种恐龙在眼前穿梭跳跃，形成了一场惊险刺激、妙趣横生的冒险。虽然说我们在广播当中看不到精彩紧张刺激的画面，但是呢，这部影片当年可是获得了最佳视觉效果、最佳音效剪辑、最佳音响等等3项技术大奖。听觉呢，同样是震撼人心。好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开始《侏罗纪公园》这部电影的惊险之旅吧。 经典展映， 安红，我想你。 天坛奖对决， 老哥呀，到哪里都吃饭。 国际电影嘉年华，2018年4月15日到22日。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震撼来袭，北京文艺广播今晚我们说电影倾情打造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精彩展播特别节目。 格兰特和赛特勒夫妻二人都是研究上古动植物的科学家，他们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挖掘恐龙骨骼化石上，直到一天，亿万富翁努布拉岛的主人哈蒙德博士来到他们这儿。 可是格兰特并不知道，他打开野外房车的门，看见一个白胡子白头发的老头正在他的冰箱里找香槟酒。 你在搞什么鬼？嘿，那是我们留的酒。 就是为今天留的，我保证。 听着，你以为你是谁？ John Hammond的，很高兴终于见到你了，格兰特博士。 哈蒙德先生， 我每年赞助的50,000元看来还是很值得的。 这时赛特勒也回来了。 告诉我这笨蛋是谁。 这是我们的原始植物学家赛特勒博士。艾莉，这位是哈蒙德先生。 赛特勒博士，请原谅我们用这种方式到来。我们来得匆忙一些。我们来喝一杯怎么样啊？趁着酒还凉着，来来，坐吧坐吧。 让我来吧。 不必了，我可以来。厨房的事我很熟。来，现在我们开门见山吧。我喜欢你们两个，我看人是很准的，这是我的天赋。我在哥斯达黎加的外海有个小岛，我向政府租的，5年来我在那儿建立了一个自然保护区，非常可观，不惜工本。相形之下，我在肯尼亚的保护区就像是个宠物园了。我们的吸引力一定会使孩子们发狂的。 什么吸引力？ 就是大人哄小孩呗。 不只是小孩，是每一个人。如果律师搞不垮我的话，明年就可以开张了。我讨厌律师。哎，你们呢？ 我根本 不认识什么律师。 恐怕我认识。目前我那些投资人正在找我的麻烦，他们坚持要什么外界的客观的意见。 什么样的意见？ 比如你们的意见，不用评得太好，老实说吧，你们是本行中的佼佼者。如果我能说服你们赞同这个公园，就是得到了你们的认可，甚至是一句证言，我就可以恢复我的日程计划，日程计划了。 他们何必在乎我们的想法？ 这是什么样的公园？ 这正是你们的本行。我告诉你们，你们干嘛不结伴去那边度个周末呢？我很乐意听听原始植物学家的意见啊！我的直升机随时待命。 这个嘛，我很抱歉，要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今天 我可以全额赞助你们的挖掘。 这是非常时期，恐怕在时间上 是啊， 再赞助3年。 那么， 我们 飞机在哪儿？ 我们 好的，干杯！ 干杯！ 太好了！ 就这样，以资助他们3年的工作为条件，两位专家坐上了哈蒙德博士的直升飞机。原来，哈蒙德手下的大批科学家利用凝结在琥珀中的史前文字体内的恐龙血液，提取出恐龙的遗传基因，加以修补和培育繁殖，竟然将已经绝迹6500万年的史前庞然大物复生，整个努布拉岛成为恐龙的乐园。这个公园的名称就是侏罗纪公园。到达侏罗纪公园，格兰特博士和赛特勒博士被眼前活生生的恐龙惊呆了。随后，哈德蒙博士把大家领到了恐龙展厅。 大家好，大家好，亲爱的，世界上最先进的游乐园，集尖端科技之大成，不是指云霄飞车，那玩意儿到处都有。我们创造的是生物的吸引力，惊世骇俗，这将抓住全球的想象。 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我们要失业了， 就是说会绝种。 来，坐下，坐下来啊！他来了，我来了。 进入动感影厅，银幕上走过来另外一个哈蒙德博士。 你好， 你们好， 问好问好啊！ 你好， 你好， 好好，我很好。 哦，对了，我还有台词呢。 正，我是怎么来的？正， 本来告诉你，首先我们需要一滴血，你的血，来。 哦。哦，赵，你疼的？ 别紧张，赵，这是克隆生物的奇迹。 你好，赵，你好，你好，你好。 用什么克隆的？ 你好， 要知道， 你好， 完整的 DNA 链。 你好， 不填补序列空隙根本不行。 原始兔核桃核酸如何取得？还有，上哪儿去找1亿年前的恐龙血呢？ 什么什么？ 不、哦、，DNA 先生，你是从哪儿来的？ 从你的血，你滴血就有几十亿 DNA 链，而 DNA 链就是建造生命的砖块。像我这种 DNA 链就是建造生命的蓝图，有的时候灭绝了几百万年的动物，例如恐龙，也会留下蓝图让我们去寻找。我们只要到哪里去，一亿年前的蚊子就像今天的蚊子，像今天一样吸动物的血，甚至吸恐，有时候吸了恐龙的血之后，它们休息，被树枝包住，时间一久，树枝硬化成了化石，就像恐龙的骨骸化石一样。树枝保存了蚊子，树枝化石又被称为藿，它包住蚊子等了几百万年，直到侏罗纪公园的科学家前来，他们用剂抽取蚊子当年出的血。这就像中奖一样，就这样有了恐龙的 DNA， 完整的 DNA 链有30亿遗传密码。如果像这样一种看一种，一天看8小时，看完整个的 DNA 也要2年的时间， DNA 链就有这么长。由于它很老，所以有很多漏洞，这就需要我们的遗传科学家接手了。他们用会思想的机器超级电脑，基因序列在几分钟内破解了 DNA 链，现出了 DNA 序中的漏洞。我们用青蛙的 DNA 序来修补漏洞，拼出完整的密码。哦哦，现在我们能制造恐龙宝宝了。 这段过程当然要配有音乐了，就是那种嘣嘣嘣激昂的进行曲，只是曲子还没做好。好，先继续参观吧。 哈蒙德一按遥控器，观众席转动，大家看到了众多科学家正在实验室中忙碌着。可是哈蒙德的律师疑惑不解。 哦天哪， 辛勤工作的科学家在创造生物科学的奇迹、啊、 真是帅呆了。对了，那些人物是机器卡通？ 不，这里没有机器人，那些是创造侏罗纪公园奇迹的人。 这时整个遗传工程师小组将迎来 等一下怎样阻断细胞间接分裂呢？ 我们能不能看看没受精的卵？ 快了， 能不能让这个打开？ 对不起，这有点像游览车。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干嘛？ 干什么？ 格兰特和赛特勒等不及了，他们打开保护阀冲进了实验室。哈蒙德也只好和其他人一起跟了进去。 于6:45前到达码头，不得有误。 你好，亨利。 啊，老板你好。 他在转那些蛋。 啊，你们真幸运。 这时大家看到了正要孵化的恐龙蛋， 希望在我上船之前都能孵化、啊、 亨利怎么不早说呢？我一定要看着他们出生。加油啊，加油加油啊，加油加油，用力用力，加油加油啊，很好，用力推，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对，用力，对，用力，你出来了，出来了，那看看你，他们对最先接触到的人印象最深，这就对了，让他们信我，到小东西出生时我都在场，啊， 不过在野地出生的除外。其实他们不能在野地繁殖，数量控制是本源的安全项目之一，在侏罗纪公园不允许私生恐龙。 小家伙， 你怎么知道他们不能有繁殖？因为园里的动物都是雌性的，这是经过我们精心设计的。 瞧瞧他，你快看， 他的血温似乎有华氏80多度。亨利， 啊，91度， 是恒温物吗？一直保持这温度。 对， 不可思议。 我再问一遍，你们怎么知道都是雌性的？难道有人到园子里掀恐龙的裙子看了？我们控制他们的染色体，其实这并不难。 所有的脊椎胚胎天生都是雌性的，只需要在发育时期加入所需的荷尔蒙雄性。我们只不过不给他们。 不给他们？ 你想要控制的事情是不可能的。进化史如果教过我们什么，那就是生命是不受抑制的，生命是奔放的，生命要开拓新的领域，冲破障碍，有痛是危险，但生命如此。 生命如此。 你的意思是说，即使都是雌性的动物也会繁殖，是这样吗？ 也不是，我只是说生命会找不路。 格兰特博士捧着这只刚刚孵化出来的小恐龙颇为的疑惑。 这是什么物种？ 哦，这是驯掠龙。 你繁殖猛禽？ 这种新奇的设想立刻让律师唐纳大为放心，并且相信这一定可以带来巨大的利润。而科学家们却在惊喜之后发现其中存在一些隐患。哈蒙德将孙子孙女接来与他们一起参加首次游览，然而旅行并不愉快顺利，恐龙都隐藏着不出来，而海上风暴又强烈来袭。更糟的是，管理岛上电脑系统的丹尼斯为了偷恐龙胚胎出卖给其他公司赚黑钱而关闭了电脑系统，公园立刻陷入了一片瘫痪之中。丹尼斯驱车外逃，却因暴风雨而被恐龙毒液所杀，电脑系统的破坏使安全电网失灵，恐龙们纷纷逃出了控制区，在整个公园之内游窜。外出游览的电动汽车却偏偏停在了猛兽区，恐怖的庞然大物霸王龙掀翻了汽车，吃掉了律师。格兰特机智勇敢地将两个孩子救出汽车，躲进了森林之中。 你听见了吗？ 蒂姆，快快点，咱们爬上这棵树。 哦不， 快点。蒂姆，来吧，不要紧，别怕，从这里爬。 我不想爬。 快上去。 我恨死树了。 我就不怕。 是吗？那刚才的树你都没爬过。 嘿，你看那雷龙。哦不，我是说万龙。 他们在唱歌。 格兰特爬到了更高的地方，学起了恐龙的叫声。 嘘，别让那怪兽过来。 莱克斯，他们不是怪兽，就是动物，素食动物。 那表示他们不吃肉，不过对你，他们可就开荤了。 反正我讨厌他们。 要知道，那都是动物的天性。 格兰特把两个孩子揽在怀里，他对孩子好像也没有那么讨厌了。随后，格兰特和两个孩子近距离接触到了公园里的素食恐龙晚龙，他们高兴地喂给晚龙树枝吃。可是晚龙感冒了，喷了莱克斯一身粘液，莱克斯被吓了一跳。第二天一早，他们继续逃生，莱克斯还是心有余悸，蒂姆开始取笑他。 哦，太好了，他不会再尝试新的游戏了，他就会坐在房间里不出门玩他的电脑。 我是电脑黑客。 对啊，你是电脑迷。 我不是，我是电脑黑客。 我的天。 突然，格兰特博士发现了野外孵化完整的恐龙蛋壳。 知道这是什么？这是恐龙蛋，恐龙在繁殖。 可是我外公说这里的恐龙都是雌性啊。 两栖动物的 DNA。 那是什么？ 哦，游览介绍影片上说，他们用青蛙的 DNA 补基因的断层，他们改变恐龙的遗传密码，混合青蛙的密码，知道吗？有些西非青蛙在单性别的环境里会本能地改变他们的性别。马克姆说的对，你们看，生命会找到出路。 可是管理人员无法破译丹尼斯的密码，唯一的办法是关掉全部系统，然后再重新启动，让它恢复到原始状态。 别那样， 那太疯狂了，你疯了。 等一下，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们正在讨论冒一次风险，这是唯一的选择。我们休想找到 Nedry 的指令，他做的一点破绽都没有，显然他也永远不会回来了。所以关闭整个系统。 这个想法太疯狂了，你找别人吧，我可不敢。 要消除他所做的一切，现在唯有关闭整个系统。据我了解，整个系统会以原始模式自行恢复，对吗？ 理论上是的，但我们从未试过整个关闭，也许它永远无法恢复。 电话能恢复吗？ 电话理论上是可以的。 李氨酸怎么样？我们也许可以使它生效。 那是什么？ 这是绝对不行的。 李氨酸是用来防止万一这些动物离开海岛散布到别处。吴博士插入了一种基因，它在蛋白质新陈代谢中制造单一缺陷酵素，这些动物靠我们提供李氨酸，否则会昏迷而死。 有人有生命危险，请你关闭这系统。 赛特勒自告奋勇地去开启电源控制开关，就在安全电网通电的一刹那，格兰带着两个孩子翻出了电网安全区。原野上肉食恐龙在追逐草食恐龙，格兰特他们在展览馆遇上了赛特勒，而两只迅猛龙却追了过来。四个人巧妙地与两只恐龙周旋，不料这两个史前动物居然有着相当的智慧。就在四个人被逼得无路可走时，体积庞大的霸王龙闯入，与两只迅猛龙残杀，四个人趁机逃出了恐怖的地方。直升机缓缓上升，公园又恢复了控制，但是哈蒙德的计划无疑不可能实现。有时用人力去改变自然，并不是一件好事。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好莱坞科幻经典影片《侏罗纪公园》。2013年8月20号在中国上映的立体 3D 版《侏罗纪公园》在内容上和1993年的版本一模一样，导演斯皮尔伯格全程参与指导了格式转化，但是他没有对内容做任何的更改，不像他在2002年重新发行的 ET 外星人里把枪改成了对讲机，也不像乔治·卢卡斯在1997年发行的《星球大战》里改动了一些场景里的元素，升级了视觉特效。后两者呢，都引起了死忠影迷的抗议。那么对于《侏罗纪公园》而言，改变的只有当年的观众、科技和人们对于电影的看法。严格的来说，《侏罗纪公园》不算得上是影史上的一个经典，但是呢，它当年却取得了 9.147 亿美元的全球票房。如果算上通货膨胀的因素，它现在的实际票房将高达17亿美元，也在全球票房榜上位居前列了。这部影片更重大的意义在于，它推动了好莱坞电脑特效的迅猛发展，正如大白鲨推动了好莱坞重磅大片的发展。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这部影片的主题音乐，让我们在这有些神秘感的音乐氛围中感受侏罗纪公园带给我们的惊心动魄吧。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